只是孩子从小到大在捷克的公立学校就读，都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啊，分享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孩子在捷克读书是没有书本费的，因为孩子的课本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的。每一个孩子在开学的时候都会收到从上一级哥哥姐姐手里传下来的课本，而这些课本都是崭新的。因为爱护好书本并传给下一级的同学是每一个学生的义务，所以很多孩子拿到课本后都会像咱们小时候一样，用精美的书皮儿把书本包起来，等到毕业的时候就会把书本交还给老师。如果书本破损了，不仅会被罚款，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是不是很环保而且很有爱呢？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好日再好，谁又愿放弃你的多？天知道，我此刻仍像当年未变改。 毕竟曾在昨天共接受过一点无缘分的爱，为何是我，缘何是你，迷路曾经走过。难道爱和关心交出通通是错？无论我强笑或泪流，全是没法输罪的。

是谁让你在我没见面